你可以离开了。至于你要的条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完成。这一切都是注定的。 突然的影子慢慢扭曲起来，像是一滩黑色的雾水，渐渐地融入了地下，消失在这个转角。清冷的灯依旧照着街道，路上依然没有行人。白毅握着他的手的力气终于也放松了下来。白毅拍了拍安宗的肩膀，他虚弱地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没事。白毅转过头看着老头的屋子，眼神显得有些哀伤。安宗捶了捶自己的膝盖问道， 没事了，他还会再来吗？ 放松了精神，才感觉自己腿都快站麻了。他蹲了下去，其实他很想坐下来，要不是怕看起来太狼狈，安宗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白毅点了支烟，看了看安宗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不，还不能算完，因为我们还没履行我们跟他的诺言。 安宗一听这还没完，神经一紧问道， 什么诺言？ 白毅的眼神变得十分复杂，叹了口气说， 前面我使用的是请鬼术，也是一种降灵法，改动了一下，于是依附在李艾身上的那个就依附在我们的身上。这种术法可以让鬼答应你做一件事，很明显我要求他不要再缠着活人，成佛不成佛是他乐意，我管不着。 啊，那你又是什么时候答应他的要求的？我什么都没答应啊。 白毅摇了摇头，拽了安宗起来就往老李头家走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 我也没有答应，但是他实在是不想等了。好了，别站在路口说，像那傻子一样，先回老李家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，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老李头的孙女已经不闹腾了，老头刚才几乎用了所有的力气才拉住李艾，现在正扯着他孙女的手不停地喘着粗气。看他们走进来，表示他孙女没事儿了，他才小心翼翼地放开孙女的手。女孩像是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很颓废地走进自己的房间。 老李，你没有告诉过我们你以前杀过人。 等李艾关上房间门，白毅开口问道。老头一听瞪大了眼睛，整个身体像是被砍了尾巴的老猴子猛地一抽。安宗不敢相信， 一个卖包子的老头怎么可能杀人呢？ 但是看他的样子，白毅应该是说中了。安宗紧张地看着老头，就怕他真的掏出什么刀子来把他们灭口了。但是老头只是眼神暗淡下来，毫无生气地瘫坐在凳子上，嘶哑的声音仿佛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 杀过，杀的是我亲生闺女，我亲生的女儿。 安宗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虽然不是十分了解这个老头，只知道他卖的包子很好吃，很实在，做人似乎也很老实，对孙女更是疼爱有加。杀亲生女儿？怎么可能呢？白毅依然盯着老头，在他的脸上不露一丝恐慌，但是他的眼神却流露出一种深刻的哀伤。 你现在明白那个影子是谁了吧？ 老头痛苦地抱着头，身体从凳子上瘫软了下去。他趴在地上，几乎是低吼地叫道： 知道啊，怎么不知道？当小爱灭那儿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家乡的招魂歌，我当儿歌教过我那苦命的闺女，是我对不起她。但是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痴，我怎么可能养得活他？他就是活下去也是痛苦， 还不如。 就因为这样，你杀了他，他身上流的是你的血呀。 老头老泪纵横地抬头看着安宗。 你们不懂，在那个时候吃饭都吃不饱，我要保住这个家呀。 你的女儿也叫李爱吧？ 是的，我想让我孙女叫这个名字代替女儿活着，算是我这辈子欠她的。 你就是在那转弯角里杀掉她的吧？居然连坟也没有一个。 我不能让老伴知道。 老头一下子无言以对，安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个老头杀掉自己的白痴女儿，然后把她埋在十字路口，转身假装没事人一样回去过他的日子，就说女儿走丢了。可怜的孩子就那么被亲生父亲埋在家门口不远的地下，就因为他天生是弱智。白毅握着拳头的手放开了，他苍白着脸说， 他要我做的约定就是带他去亲生父亲的身边，我带他来了，你有什么话就自己对他说吧。 此时李老头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影子旁边靠近了一团黑色的影子，渐渐变成人的样子。他想逃跑，但是发现影子死死抓住了他。李老头恐惧地看着影子拉扯自己，就像是有人在拼命地撕扯着他似的。他痛苦地嘶嚎着，他的影子开始不停地翻滚，两个影子缠在一起，就像滴在水里的两团墨汁，扭曲着融合。安宗想去帮忙，白毅拉住了他，摇了摇头说， 人的罪孽要用等价的痛苦来偿还，他不想受智障女儿的拖累，那么现在他就必须要背负起自己女儿的灵魂，连他的一起活着，而我们只能看着，这个就是我们与他定下的契约。 白毅不忍心继续看下去，拉着安宗的手转身离开了屋子。安宗回头看见那个鬼影子手无足蹈地拉扯着老头，就好像刚生出来的小野兽拉着自己的父母似的。老头疯狂地把灯泡扯下来扔出门，他躲避着自己的影子钻到桌子底下，抱着头摇晃着自己的身体，好像要甩开什么东西。老头显然已经疯了，从里屋传出了李爱低喃的声音， 影儿鬼，阴阳路，莫回头，清明吊子，孤头坟，盏明灯，过夜路，生死两界，鬼回头。 我知道老头要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价，而李爱却是无辜的，可有时候债是要最重要的人一起来还的。后来老头的包子铺也不开了，李爱被他的父母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，据说老头住进了养老院，也有人说老头开春后不久就死了，也有人说老头子后来像是疯了，总是对着空气喃喃地说话。总之现在啊，除了他的包子有时还被人提起，就没人记得他了。有天我匆匆路过那个转角，依稀看见有两个人的影子，一个影子蹲在角落，身边那个瘦小的影子欢快地跳着，我的耳边回荡起了那首招魂的影歌。